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合理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致残，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学习避险逃生知识，减少伤害致残，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度，最好相对湿度呢25%。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近地层偏北风呢是三四级，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些不同类型的这种房子的一些问题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小陈。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算是总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共产房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公租房啊，就是类似这种保障住房的一些问题啊。那算是一个集锦。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一个是在9月8号啊，也就是本周末呢，我们会有一个看房团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会去大家看一下大兴40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的一个现净房，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会请这个设计师为大家 支支招啊，比如说根据一些户型啊，怎么来去设计啊，怎么来去装修等等哈。同时呢，有这样的一个小活动。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公众号来报名。9月8号，我们是上午的8:30出发，集合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的地铁 D 出口，角门西的地铁 D 出口，在这个地方集合。大家会看到我们有一个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哈，看到这个条幅就能找到我们的大巴车。这报名的方式呢，一个是在节目的时间或者是上班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座机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您留言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啊、包括啊、这个您要写上我要看房啊等等，要不我们不知道您是要做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装修陪同计划嘛啊，所以大家要留好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现场呢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份小礼品哈哈，在现场会为大家发放啊。那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9月8号的这个看房团的活动啊，不妨来报名参加。还有一个刚才说过的，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90月份也是我们的装修旺季了，最近呢也是不少的朋友来进行报名，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早啊，提前一个月的时候来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啊，您需不需要我们专家帮您去看一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随时来跟您沟通就可以了。同样也是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或者说啊，来在公众号上来留言，直接写上姓名、电话，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装修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一些时间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回归正题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保障房的这样一个专题，来说一下这些房子大家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 嗯，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子儿问到说，请问我在北京市呢有住房居住证，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吗？算不算优先？ 首先您这个住房居住证是不是工作居住证吗？因为如果是工作居住证的话，那申请的时候要先按照这个北京市户籍家庭那进行这个购房的申请，包括后期的这个审核。那同时呢，按照各区的规定，这个各区的规定就是共有产权房所在区的这个申购条件纳入非京籍的这个家庭进行审核。那比如工作地啊、社保缴纳地啊等这种条件的审核，那进入摇号环节的时候呢，就要纳入非京籍组进行摇号。也就是说，持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审核的时候按照北京市户籍审核，但是摇号的时候要纳入非京籍家庭进行摇号。 没错，所以就是可能还要看您这个居住证是说只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居住证，还是说是工作居住证，它是不一样的。 是的， 之前也有一些朋友问到说想为自己的父母有居住证，说能不能给他们买房，但是他们不是这个工作居住证，所以是不可以的。 这个住房居住证的前身就是咱们的北京的那个暂住证，是在派出所当地的派出所办的。那如果有这个证呢，肯定是要按照非京籍走。那工作居住证是您所在的公司根据可能每个公司的这个申请条件都不一样啊，给您办理的。那持工作居住证呢，跟北京市户口享有同样的买房跟汽车摇号的这样的资格，所以说这两个工作居住证是不一样的。 没错。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阿凯问到一个问题说，请问如何来查询自己是否有这个购房的资格？ 首先这个查自己是否有购房资格，您是说现在没有买房卖房的需求，然后就想查一下有没有购房资格呢？还是说您马上就要去买房或者卖房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啊，所以第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可以在线的，也就是说在网上自己查。怎么查？在线填报信息，去住建委网站，然后提一个购房资格的这种审核申请，然后住建委呢会根据这个会同公安啊、民政、社保，包括这种地税这种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联网的审核，一般就是第二个工作日就能出具这个审核结果。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啊，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只有自己可以查询自己的购房资格。那比如说 您用别人的身份去登记啊，去注册，然后是查不到别人的，所以说只能查自己跟自己家庭的。那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呀，首先您登录这个北京市住建委官网首页，进入一个房屋管理，有一个叫存量房的交易服务平台，然后去网上去申报，比如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手机号，进行先进行注册，注册完了之后再进入这个个人的页面，个人页面有一个购房资质审核申请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里去填报相关的表格啊，比如家庭分类啊，您自己的家庭信息，要保证的是填写的这个信息必须是准确的。然后填完了之后要下载打印一个购房的叫承诺书和这种家庭购房的申请表，打印完了之后在这个表上签字，签字完了之后进行拍照或者扫描，那就是最后一步就是完成了这个申请。完成这个申请之后会给您生成一个申请的编号，那通过这个申请的编号去查询自己到底是有没有购房资格，然后一般就是第二个工作日就能出具这个审核结果了。这个是您没有买房卖房的需求啊，自己去查。如果您有，比如说您就是马上就要去购买二手房了，您就可以去您楼下的任何的正规的中介，去通过中介这个工作人员帮您查一下，这是两种方式。 好的。我们这边有问到说，这个请问一下，这个 Harry 说，人才共有产权房这个单身需要满30岁吗？ 是的。 其实我觉得您就这么理解吧，就是不管什么，您首先得满足我们大众普通人 对基本 要满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在这个条件之上，我们才能再分，比如说是不是有优先，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有一些这种人才的这种引进等等，就是你少就跟通州一样，通州去买房好歹你得先满足一下北京的这个住房 的 需求吧，对吧，住房需求满足了之后您再满足通州的这个，所以满30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坎儿。 对，单身家庭申请共有产权房，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申请人应年满30岁，年满30岁。 对，然后呢，包括这个人才政策啊，可能是每个单位啊，包括什么，它是不一样的， 每个区是不一样 的、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看，是吧？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都可以。来下看下面一个问题，李志军问到说，请问一下，北京公租房可以跨区申请吗？ 跨区申请这个事儿啊，其实是要看每个区的公租房的这个项目公告的具体要求，因为每个区都有公租房，那每个区的公租房它的公告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看每个区这个项目公告的具体要求。那因为有些啊可以这个跨区申请，但是有些呢就不能，所以说咱们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您申请的是哪个区的公租房。那一般情况下啊，户籍在哪个区就申请哪个区的公租房，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京籍，您是京籍，那户籍在海淀区，那不管在北京哪个区上班都可以申请海淀区的公租房，这个是京籍啊。那如果是京籍，户口不在海淀区，但是在海淀区上班呢，那原则上啊是不可以申请海淀区的公租房的，但是呢这个也是以具体的每个区的公告为准。那公告中呢有一个项目，就是说配租对象，那配租对象写到的是某某区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的，那一般就只有这个区户籍的才能申请，这个是京籍。那非京籍呢是社保在哪个区就申请哪个区的公租房，再重复一遍，社保在哪个区就申请哪个区的公租房。那如果是非京籍，就比如说我住在海淀，然后也在海淀工作，并且呢在海淀缴社保满5年，那理论上是可以申请海淀区的公租房的，看社保。那有的人问了，我怎么知道我社保是在哪个区啊？问一下您所在单位的给您上社保的那个工作人员就知道了。这个是非京籍。那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个 经济申请公租房的条件吧。那一般情况下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家庭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要小于等于15平。这都是硬性条件啊。第二个呢，三口及以下家庭的年收入要小于等于10万。那如果是四口人及以上家庭的年收入要小于等于13万。那申请家庭呢，应当推举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这个是经济家庭的申请公租房的条件，都是硬性条件，然后您自己算一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非经济的是什么样呢？非经济首先啊，申请人必须在京有稳定的就业，那工作单位呢需在北京市注册，并且呢从事的这个产业行业啊不得在禁限目录范围内，这也是硬性的。首先您必须得在京籍，在北京啊有稳定的就业，并且呢工作单位注册地就在北京。第二个条件，那申请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要年满18周岁，并且在40周岁以下，这也是硬性条件，18岁以上40周岁以下，还有对社保有要求，社保或者个税要满60个月，这也是硬性条件啊。第三个，申请人家庭成员啊在北京均无住房，并且呢没有购房记录，没有享受过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这个条件呢跟咱们共有产权房条件是一样的。家庭成员在名下在北京没有房，并且没有购房记录，也就是说您跟您的妻子名下没房，并且呢之前也没买卖过房，没有购房记录。第四项就是申请人要求办理工作居住证，这也是硬性的，这个是申请公租房的一个硬性条件。 所以像这个申请公租房的这些条件，大家可以一一的去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达到这方面的一些标准啊，达到标准了才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呢需要一个备案的编号，说这个是什么？说有朋友说还有一个这个备案通知单，说在哪儿去领取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申请公租房的一个流程问题了。那申请北京市公租房的第一步啊，其实要先到这个所在的单位街道办事处进行一个备案，也就是说要去街道提出这样申请公租房的申请。那审核通过了之后呢，才会发放您这个，也就是说这位朋友说的，他同事说的有一个这个备案通知单，那街道就会申请通过之后就会发放您一个公租房的备案通知单。也就是说呢，如果之前没有备案过的，那等到这个比如公租房项目开始配租登记的时候，您是申请不了的。为什么呢？第一步要去街道去领这个备公租房的这个备案通知单，也就是说您第一步要先去街道，不是说第一步就在网上申请了，要去街道领取这个备案通知单。这个通知单号，这个通知单上就有这个备案的编号，也就是说第一步要先去街道。所以说呢，那第一步完成之后啊，去街道通过审核，那通过审核之后呢，那住房的这个保障管理部门啊会通知你去这个领取这个公租房的备案通知单。第三步呢才是按照公租备案通知单上这个备案编号去参与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房源申请啊、登记啊，包括后续的配租问题。所以说第一步很重要。大家可能有些时候看到媒体公布的一些消息，某某区的公租房就开始申请了，大家可能比较着急就去网上进行申请，其实不是的，第一步是备案。备案完了之后才是什么申请啊、意向登记啊、最后的选房。那有人就问了，我这个通知单丢了怎么办呀？丢了之后要带上身份证去这个街道住房的保障管理部门进行一个补办就好了。 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流程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了一下哈。大家呢如果有今天关于保障房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把公租房啊、包括像一些公有产权房啊的做了一个集锦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包括要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哈，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报名。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蓝山说，您好，我未婚，个人可以申请这个公租房吗？条件 件是什么？刚才我们其实刚把申请公租房条件说了一遍、 是的，再重复一遍啊。那个人申请公租房呢，有一个硬性的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就是个人就属于单身家庭了。那单身家庭呢，申请人应年满30周岁，年满30周岁。那您刚才没有介绍您是经籍或者非经籍，那如果是经籍的条件啊，那就是您名下没有房子，并且没有这个住房的买卖记录。那非经籍呢，要连续首先是要办理居住证，也就是说这个之前的暂住证。 这也是公租房吗？ 这是共有产权房 啊，他问的是公租房 啊、 就是个人申可不可以申请公租房啊？ 那公租房的情况下啊，那单身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首先要满足之前咱们说的那些，单身算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那您如果是年满18周岁，在18周岁到45周岁以下就可以，还要去满足的就是比如居住使用面积、收入的这些硬性条件。 就是说其实是可以申请的。 对，可以申请，但 是 年龄这块要满足， 年龄就是18岁到45周岁以下。 对， 而且在经要连续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满这个60个月。对吧，所以就是当然你必须也得没有房子，对吧？ 对， 没有在 这 个购买记录，没有享受过保障性或政策性的一些住房，包括申请人要求已经办理这个居住证。 对 吧？那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属于这个非经籍的啊，就申请公租房的一些条件。那经济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儿，对吧？使用面积要小于或者等于15平米，这是家庭，因为一个人也算一个家庭嘛。 对，一个人也算一个家庭。 然后一个人呢肯定是三口之家了，以下的这个收入是要小于等于10万元。对吧？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可以申请。另外呢，我们这边这个小叔问一问，你说人均住房的面积啊，建筑面积还是指的套内面积？ 房产证上的那个面积， 其实就是建筑面积嘛。 对， 建筑面，因为我们国家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建筑面积来去写这个房产证的哈。 对， 包括可能这个其他的方面都是一样的，很少说我这房子是60平，然后呢，但是呢，我使用面积是40平，很少写40平的。 是，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都是建筑面积啊。好的，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9月8号我们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大概是看大概400万左右的这个就能买到的先进房，包括当天呢也会有一些设计师教大家去通过户型怎么去选择或者是怎么去设计它哈。集合地点是在9月8号的上午8点半，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D口出来啊，大家就可以在这帮地方集合了啊。好，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叮咚问的说，如果公租房不想再住了，是不是可以外租呢？ 这个 肯定是不行的呀。 可以的，有一项明文的规定啊，就是公租房啊，只租不售，不得买卖。然后入住的公租房呢，入住了以后呢，不得转租啊、转借呀。如果发现了，会被这个房屋会被收回的。所以说，公租房，您要想一下它的实质的这个属性，那就是给这些保障房的这些家庭去解决最基本的住的问题。所以说您如果不想住了，可以提出申请，然后退出这个房子。 所以像如果这种保障性住房您不想住了，您可以退，对吧？但是您不管是您是外租啊还是怎样，绝对是不可以的。 对 啊，也保障性住房，大家记好了啊。好，再看下掉的问题，说我是集体户口，听同事说呢公租房可以落户，说目前我的情况就是买上面房可能比较困难吧。请问我可以申请公租房的去落户吗？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公租房啊是可以落户的。那说那公租房还有别的好处啊，除了就是说可以落，对于非经籍之外可以落户之外啊，就比如这些租金稳定，然后租期也比较稳定。所以说对于非经籍来说，在现在还没有这种经济条件去买这种普通商品房的情况下，其实选择公租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还是比较经济的。 对，而且这个公租房呢，相对来说，刚才说到除了这个稳定的这个因素之外，相对来说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比较的好把控一点吧。 对， 就是因为他不会有人经常说，哎，你这应该怎么样，你这怎么样？ 是啊， 对吧？好，来看下一个问题。小可问到说，北京共有产权房的首付是多少？这个我们记得我说过好多次了，这个问题。 共有产权房呢，如果是按照首套的话，首付是不低于30%的。那如果是不适用首套的话，那首付是不低60%的。那首套与二套的认定咱们也之前说过很多次了。那如算什么情况下算首套啊，如果是商贷的话啊，那 北京认就是认房又认贷，也就是说您在北京名下有房，那在全国有贷，那肯定就不算首套了，算二套了。如果是不符合这个，就不是在北京没房，然后在全国也没贷，那就算首套，就算首套。 好的，再来看这个多多的一个问题啊，请问北京共有产权房申购结果怎么去查询？有没有短信通知呢？ 这个是肯定没有短信通知的，所以说咱们如果是申请了这个共有产权房，一定要 自己多关注点， 时刻的关注这种媒体释放的消息，多去这个住建委网站上去查一下。然后您有一个申请完了，有一个申请页面，那个申请页面上就显示到时候申请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您有没有这个申请上，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可以查到。所以说就是大家多关注着点，然后也多关注着点这种媒体的释放的信息，不要说到时候真的自己真的申请上了，或者说排名很靠前，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就不好了。 我们看看还有一分钟时间，咱们再来解答一个吧。单位集体建房分给单位员工的房子，房产证正在办理的房子能不能买啊？这个哎，真的是之前有朋友问过，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单位的一些这种房子，可能跟员工可能相对来说要是共有这个房子，但是这样的这种房产证呢，可能相对来说会不太好办，因为毕竟有一部分公司的，有一部分个人的，对吧？ 这个在办的这个房产证到底是什么房产证，您也要了解清楚，不建议买，因为一切没有房产证的这种房子啊，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不建议您去买。这样的房产有一定的交易风险。 而且如果比如说公司和这个个人签订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很好办，但是说这个房产证如果是公司一部分，这个个人一部分，这样是很难能办得下来的，确实是啊，因为这个没办法界定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房子。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的房产证不要听忽悠啊，说这个哎，过两年就肯定能下来，这个真的不一定。 是的， 很难能下来。这样的、 这个、过两年就能下来，其实好多都这么说， 对，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会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一个是报名参加我们9月8号的看房团活动，另外一个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好的。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保障性的一些住房的问题。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的大骚家的选房师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哈，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9月8号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看房团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会组织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大兴大概400万左右就能买到的现净房，然后呢，我们会根据一些这种户型图图片或者是照片呢，现场会让我们的设计师给大家去支支招，另外一下讲一讲比如说关于设计方面的一些东西哈，包括有些什么样的理念呢，包括这个颜色呀或者说怎么去改动这个格局啊等等哈。所以呢，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房加上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公众号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名。我们活动时间呢是9月8号的上午8:30啊，这个地方出发。出发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三环的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啊，四地的地地口，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在这个地方集合，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通过电话的方式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节目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和写上看房团最好写上几个人哈，我们好给大家留座位，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小礼物嘛，那现场我们也会大家发放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常年的一个活动啦，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自从上次这个现场跟大家这个聊完了之后，比如说叫大家去看一下主材等等，现场有很多朋友报名参加，都报到明年了。这个所以呢，就是报名很踊跃，毕竟是我们一个公益活动。那大家呢，尤其是9、1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尽早，就现在您就要报名了，因为今年已经9月份了嘛。在9月份的时候人比较多，可能得排个队哈。我们会提前一个月的时候，比如说要去给您看看这个设计呀，教您怎么去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解决呀等等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时间富裕出来，打出富裕来啊。同样报名的时候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包括您房子的位置和大概装修的时间一定要告诉我们。85013710是这是我们的电话座机，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市住建委、市工商局等一些部门呢，8月9号发出了一个通知啊，说要求15家房源信息发布的网站自查，在网页的一些显著的位置公示当中啊，一定要把这个什么中介的营业执照啊、经纪人的从业信息卡呀啊等等要进行一个公示。并且在9月1号之前完成整改。如今整改期限已过了，那记者调查发现说仍然是有不少网站没有亮明身份，让人也是一头雾水。 8月9号啊，就是市住建委联合了工商局，像这种市网信办啊，这些各个部门约谈了一些主流的这样的一些网站，然后要求他们下架，就比如学区房、群租房这些违规违法的房源信息，那数量还是挺大的，共计啊92万条。那如果啊这些信息不下架，那他可能这个网站就会被封或者是违规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以后在网上看到的房源信息都会是纯净安全的。 离这话筒稍微的近一点。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耐心，就是等待一下。我估计这个大家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对于他们啊。好，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北京这个秋季房展呢，会在9月13号到16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那据说呢，本届的展会呢是以改善型的住房产品为主，环境优质地产以及来自像云南啊、贵州啊、攀枝花啊、大同啊等地方的旅居和康养项目也会一同的亮相，也是为咱们北京居民的改善呢这个需求啊提供一个多样化的选择吧。 这个每年房展啊它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呢叫逛房展，给你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其实这个主题还是比较让人有这种幸福的憧憬的。今年的房展呢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设置这种旅游地产啊、北京啊及环境的这些地产，包括海外地产、养老地产，这 这种美居生活五大展览板块。那在之前可能侧重于刚需的情况下，现在可能更侧重于这种改善需求，或者是这种旅游地产的这种需求。那现在全国的形势啊，在持续加码的这种房地产的调控之下，那在京的改善需求其实是机会是有限的，那可选择的房子也比较单一，那再加上这种置业成本的上升，那带动了改善需求向北京周边的这种外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环京的房地产市场啊，迎来了一个稍微小的这种机遇。那在之前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就比如高铁呀、新机场啊这种交通配套的不断的这种完善影响之下，那北京周边呢也承接了很多外溢的购房需求。那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大七环也正式通车了，这些都是一些利好。像保定、廊坊、张家口，包括承德呀、秦皇岛啊，这些环京城市其实它的居住价值都得以这种显现。那旅游地产这块呢，那旅游地产随着这个全民的咱们叫消费升级吧，那旅游地产呢也是不断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像云南、海南、黑龙江、厦门、河北这些气候比较温暖、空气质量又好的地方，得到了一些购房人的这些青睐。不管是养老、居住、旅游、资产配置这方面，大家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些需求的人啊，可以去逛逛这个房展，没准有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房子可以去挑选。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8月30号，北京市海淀区最大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水亮家园开始申购登记了。那根据此前发布的一个公告呢，说购房人呢可以在网上来申购这个项目，一共呢是2141套房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申购和以往呢可能这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没有把供给非京籍房源数量一刀切的划分为30%。 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啊，它在这个海淀区西北旺镇，那总套数刚才高老师说了有2141套，所以说它的套数还是比较多的。那含装修费用它的均价在37800。那根据这个评估报告显示啊，这个项目购房人的产权比例在70%，那政府代持机构呢占有这个30%的这种比例。那之前按照这个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一个硬性的要求，那未来五年呢，北京新供应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要30%面向这个非京籍的人口。自去年的九月实施以来，那各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申告公告中明确了这个30%的房源要面向非京籍的家庭。但是这次呢，永亮家园，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西北旺镇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啊，并没有延续30%房源专配非京籍的要求。为什么呢？那此前啊，多个共有产权房项目，比如说这个密云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叫首创新锐家园，那启动了选房，那面向新北京人专配的这个400多套房源，没有资有资格最后选房的家庭啊只有40多户。那比如延庆的这个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叫天润合力家苑，那它面向新北京人专配的这30%其实是有186套的，但是最终呢通过资格审查的只有18户。所以说呢，虽然有这个30%的这个硬性条件，但要根据不同区不同的项目做不同的这个选择。所以说有这个业内专家就分析了啊，永亮家园这个项目啊，在开通网申的时候就没有提及确定这个房源的配售比例，而是呢结合海淀区的功能定位和它自有的这个发展方向，那项目申购的家庭数量等不同的因素去做综合的确定。那这就意味着一个信号啊，北京市共有产权房30%这个房源比例给非京籍的这个比例啊，不再按区了，也就是咱们最开始说的不再 一刀切了，而是呢调整为各区根据各区的情况去确定。那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将家庭分为两组，第一组呢是海淀区户籍无房家庭和在海淀区工作的北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这第一组呢是不设优先组的。第二组呢是在海淀区工作的非北京户籍的无房家庭，那这个组呢是设优先组的。所以说呢之前说的有30%的这个给非京籍这个比例呢，其实以后啊可以说可能是各区要根据各区的情况做一个综合的评定。 好的，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在最严格的限购令下发之后一年，曾经被誉为首都楼市后花园的北三线新房市场的迅速降温，在八月即将完结啊，传统的楼市金九银十即将到来之际呢，记者也是调查发现说北三线楼市呢出现了一年来罕见的房荒，房荒背后的真相究竟怎么样啊？是需求回暖还是这个供应吃紧？开发商是否放弃了这块市场？那记者也是选取了像大厂啊、燕郊啊两个曾经最热的一个区域呢深入调查，试图揭开这个房荒的一个真相啊。 房荒其实咱们最好理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没有房可卖，也就是说咱们购房人过去可能面临的是没有新房可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咱们先一个一个说啊，大厂的情况是这样的，那已开盘的房源啊基本售罄了，所以说呢就没有房子让你去买了。那当地人呢其实他的买房需求啊并没有那么高涨。举一个当地的一个房子的例子而言啊，95%以上的房源啊是卖给了这个北京的购房人。那绝大多数的非京籍在京的工作者或者是养老的这种人，5%是卖给了除了北京以外的这种外地的有这种资产配置的这种购房人。所以说当地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高涨。那当地的房子卖给了谁呢？卖给在北京工作的人，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的人的父母，有这种养老需求的人。5%的房子呢卖给谁呢？卖给这种外地的，他不是京籍也不是在北京工作的人，是外地的然后有这种资产配置的人。所以说那北三线呢现在面临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无房可卖，咱们购房人过去呢没有新房可以让你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随着这个限购令的出台，那当地的购房政策也是比较严格的，那非本地户籍家庭啊需要提供3年及以上的社保或者纳税证明，也就是说当地限购了，那有买房资格的人呢也就相对来说减少了很多。那现在这三个区域啊它房价是什么呀？大厂8月是二手房价是15000一平，环比上涨了这个零点几，同比是降低了30%，所以说它降低的速度啊，降低的幅度还是挺大的。 湘河 二手房价是13000，环比上涨了2点几，同比也是降低了30%。三河是二手房均价是20000一平，它环比也是下降了0点几，所以说环比下降呢很小，但是同比降低了15%。所以说纵观这个北三线啊，房价下降的速度还是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就是综合证明了自从这个限购令出台之后，这三线包括环境的楼市彻底的冷静下来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说日前呢，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呢发文明确的全面停止房地产去库存调控措施，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一个总体的目标。拟采取多项措施来调控房价，来稳定房地产的市场，同时呢将保证全年的土地供应量达到5000亩，其中普通的商品住房的供地比例呢不低于70%，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继续落实商品住房开发项目配建3%的这样一个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任务。 我们经常说的北京市要增加这个保障性住房的力度，包括这种公共租赁性住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这些都属于保障房。其实不仅是北京这样，那全国各地都要加大这种保障房的力度。那呼和浩特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啊，它是最早取消限购的城市，也是第一个表态要取消去库存的城市。那从全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看啊，那除极少数的区域之外，去库存呢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大部分城市呢已经需要的是补库存。那补充这个库存是什么库存？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保障房的力度要加大，保障房的力度要加大。那数据显示啊，那楼市库存数据已经跌到了50个月的最低点，已经连续呢超过了4年的一个下调。从整体来看，那全国性的去库存的周期其实是已经完成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城市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这个停止去库存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呢，通过各地的这种管控房价的政策呀，那本身啊其实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当前的房源其实是相对不足的。那八月份以来啊，各地的楼市调控呢持续处于一个高峰的一个情况，合计调控的政策超过了50余次。那叠加部分城市再次被约谈，整体看年内的楼市调控已经超过了300余次，所以说是刷新了历史的这样一个记录。现在全国的楼市都处于一个稳定的情况，所以说呢，像之前的有大降大涨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房产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想报名参加我们9月8号的看房团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写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如果您想报名装修陪同计划，就要写上您的房子大概的位置和装修时间。如果想报名我们的看房团的话，你要写上看房团啊几个人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有位朋友经常说到这个说她的婆婆啊，这个房子的满五不唯一啊，怎么能给儿子最省税费？是买卖呢，还是赠与呀？ 啊，这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产权啊满五年，但是呢不是这个您家的在京的唯一住房，其实可以走两种方式啊，可以走赠与的方式。那直系亲属之间这个走赠与啊，一般情况下是征收3%的契税的，那相对来说这个买卖的手续费啊比较少。但是呢如果是说满五并且唯一啊，那就是说走这个买卖，走买卖，如果这个房子的面积在90平以下，只需缴纳1%的契税。所以说如果是满五不唯一，那走赠与，那如果满五唯一，走买卖，这两种方式。 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满五唯一啊，那肯定是买卖比较值，因为它只有1%的契税嘛。 对， 那如果你要是说不满五或者是不唯一的话，那肯定还是稍微赠与相对来说会值一点啊。当然还要看您的房子是不是这种非普啊，它可能也是不太一样。 看房子情况。 对对对啊。好，再来看下一个朋友问题。说有朋友说呢，这个北京市的一个单位的集体户口啊，买什么样的二手房能够落户呢？ 啊，这个问题其实还比较常见的，不是说咱们买北京的所有房子都可以完成这个落户的。那一般的情况下啊，70年的住宅、70年的公寓，那市场上的这些公房，就是咱们说的房改房，还有一类经适房、二类经适房，包括保障性的住房。保障性住房刚才咱们说了，比如共有产权房，包括公租房，这些都是可以落户的。再重复一遍啊，70年的住宅、70年的公寓，市场上的公房，也就是房改房，一类经适房、二类经适房，保障性住房，比如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这些都是可以落户的。那公租房呢，您不是买的，是租的，租公租房也是可以落户的。什么不能落户啊？50年产权、40年产权的这些商业类的产品都是不能落户的。 都是不能落户的。 嗯，好的，好，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大家的问题哈。有位朋友说，这个荆棘能购买这种商铺吗？限不限购呢？ 是这样的，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在去年的3月26号之前已销售的这个商办类的这样的项目，再次出售时呢，是可以卖给个人的。那卖给个人的时候呢，需要满足的是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家庭名下在京没有任何的住宅或者是非住宅。第二个条件呢，在购买之日起啊，如果是非京籍啊，在京已连续缴纳了5年的社保或个税，那这位朋友他是京籍，他就不用考虑第二点了。第三点呢，是需要全款购买的。所以说呢，京籍啊是可以买的，但是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您这个家庭之前是没有任何的房产登记，没买过住宅或者非住宅。第二个，需要您全款买，所以说买商铺是不能贷款的。 嗯，没错啊。好的，汉汉，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说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吧。 嗯， 有朋友说能推荐一下海淀区近地铁的楼龄较新的两居室吗？预算大概在300到400万。推荐海淀区近地铁楼龄较新的这种两居室，大概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区域能介绍一下？ 进地铁您就在海淀这几条地铁线旁边选，但是呢300到400万的这个总价给您卡在了几个区啊。您可以去这个北部，海淀这个北部去看一看，就五环周边或者是四环到五环之间去选选，可以看看这个清河新城，它还是比较新的，它是07年的房子。然后比如齐盛家园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周边有这个汇影站8号线或者13号线这个换乘站，还是比较方便的。嗯， 好的，反正就是可能毕竟这个价格在这儿， 对， 可能只有这么几个小区。 对，海淀核心区域您就别看了，去周边区看看。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还有我们的专题节目。那我们明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需要操持的有很多，工作、家庭、健康，无一不牵动着我们的心。放下焦虑感，让我们好好生活。 来自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助力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朋友。广播推广价15块钱吃一次，用外卖快餐钱给自己和家人吃一头营养价值高、被誉为八珍之一的海参。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专属客服给您详细解答，并且针对性的提供家庭食补菜肴，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制作海参美食。 海参的营养高大家都知道，如今现代科学理论研究深入揭开了海参的秘密。 嗯， 丰富的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还有独特修复能力的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而且啊，它不含油水，没有胆固醇。广播推广价15块钱吃一次，值得每位朋友、每个家庭作为长期食补佳品进食。咨询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921的张女士说，看过资料讲啊，把海参砍几节还死不了，重新又长出一节新的，修复能力很好，心想啊，这野生的应该更好，想试试。欢迎啊，因为野生海参呢是自己在海底觅食生存，要躲避天敌，并且它是慢生长慢代谢，有很多常吃海参的老客呢会特地挑选野生的。 嗯，好，继续看到4589的刘先生说，这食补啊确实更方便也更放 放心，算下来15块钱吃一次倒是不贵，而且家里的老人包括自己小家都能吃。 嗯， 对啊，所有的朋友都能吃，而且呢15块钱说实话路边的一份快餐都买不来。还继续看到3399的赵阿姨订购成功，说身体好太重要了，要不是上个月自己下楼这个脚扭了、 哦、 就和几个老同学去意大利玩了， 哎呀 现在出个小区门都难。 是的 我也经常跟我妈说身体是第一，你看操劳了一辈子了、 嗯、 现在儿女呢都不要你操心了，该吃吃该玩玩，但是必须要身体好才行。 当然了，那还有更多的信息咱们来不及一一播报了，15块钱吃一次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呢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问题都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嗯， 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699一盒，40多头，连续3个月的营养补充，吃一次才15块钱，最后3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